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今次系我哋呢个话题里面第三次，亦都系多谢阿麒麟神父同我哋咧系讨论咧系信仰问题。上一辑咧同阿麒麟兄啊倾过关于系信仰嘅内容问题啦，咁但所以咧我就翻转头啊谂谂咧，其实信仰系咁即系呢个个人嘅问题，或者信仰咧系其实某个宗教问题嘅时候出咗好多。是信仰嘅衝突問題啦，係咪？實際上我睇到喺歷史裏面睇到好多嘅宗教裏面因為信仰嘅唔同，或者信仰佢哋覺得係即係相信佢自己係真，其他係假嘅啲衝突。我咁從係中古時代嘅係十字軍東征啊，或者我哋睇到係羅馬基督宗教裏面嘅內部嘅一個分裂啦，即係話係所謂叫做係反教啊運動啊，或者話呢啲嘢裏面咧，甚至會有衝突啦。呢個衝突咧就正好似就係呢個唔係理性衝突。一譬如一個任何嘅，我哋喺譬如科學知識裏面啊，依個你話信 A， 依個信 B 得，唔需要討論噶。我再經過我哋無數一次嘅我哋嘅實驗啊，我哋用一個係經驗事實裏面咧，去證明啊邊個啱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係宗教衝突，即係信仰衝突，點樣解決咧？ 信仰嘅衝突呢係可以喺個人層面啦，亦都可以喺個團體啊、國家嘅層面。或者文化層面去睇啦。如果個人層面嚟講呢，就我就會傾向於話大家應該比較開放啲，即係一個彼此諒解，諒解大家都喺度尋找緊。咁可唔可以放低少少對自己信仰嘅一啲堅持，而係大家搵到人性方面嘅一個共通點。咁至於國家啊，或者民族啊，或者文化之間嘅啲衝突呢，其實係複雜好多嘅。因為喺歷史上我哋已經見到啦，係所謂嘅宗教嘅衝突呢，好多時根本就係文化、係政治、係經濟嘅一啲，或者係民族之間嘅衝突。咁借用一個宗教，或者亦都因為佢有唔同宗教嘅背景，於是呢就用咗呢個宗教嘅形式去表達佢。我覺得就人類應該越嚟越係開放呢，咁我已經去到個多元化嘅社會呢，咁應該彼此尊重嘅。 我好同意你，即係話呢，你剛才講話第一個嘅就係個人層面嚟講，咁我對於知道啦，我喺而家我哋社會裏面唔會因為你係佛教徒，唔會因為你係天主教徒呢，我就唔同你傾偈，係咪？我大家知道呢，大家係互相嘅接受，互相嘅容忍，咁我明白一點。但係譬如你亦都講話喺歷史裏面呢，好多嘅衝突裏面呢，基本上就唔係宗教衝突，其實係一個係佢哋經濟呀、係政治嘅衝突。不過但譬如話現代嘅一個多元化社會裏面講呢，的而且確能，我講緊唔好理國家，我仍覺得喺我哋用譬如話全世界人口裏面嘅分配裏面講呢，我理解到呢最多人口嘅信奉嘅宗教裏面，我講係叫基督宗教啦，其實最多都係基督宗教。第二位呢，差唔多成四分一人以上呢，其實係回教。咁但係你譬如話亦都有係跟住之後呢就是、印度教，印度教其實多過竟然係呢係佛教，即係印度教跟住就佛教。嗱，譬如我講喺依咁多宗教裏面，再加上譬如話，當我話基督宗教裏面啦，你大家知道咗，基督宗教裏面都知道咗係分咗係，譬如有羅馬天主教啊，係英國國教啊，係東正教啊，同埋所謂新教，所謂依個咁多嘅就馬丁路德開始嘅運動啦。咁所以好多不同嘅宗教裏面嘅時候咧，肯定就係去大家有啲共同嘅信仰唔同嘅。咁就即係話，我知道呢，其實呢喺教會裏面呢常常都推出嗰啲所謂叫合一運動啊。其實點樣喺一個理論方面講，點樣可以合一呢？ 個合一運動嘅精神呢就在於話，我哋每個團體每個宗教可以堅信自己嘅真理，即係唔需要放棄自己嘅真理。不過呢係寬容少少，佢亦都尊重第二個宗教。咁第二個宗教嘅一啲嘅講法啊，或者生活方式啊咁。咁呢個係現代嘅社會，似乎就係可以俾到一個咁樣嘅空間俾我哋。以前呢好多時係唔得嘅，因為宗教呢就已經同政治黐埋一齊，已經同當時嘅文化黐埋一齊。但而家我哋嘅文化，而家我哋政治係唔係咁嘅情況？咁所以呢就應該我哋越嚟越可以做到用呢一種咁嘅精神呢彼此去相待啦。而唔係話我要消滅你嘅宗教， 或者我要将你所有嘅教徒归化嚟我嘅宗教，而系咧我有我信我嘅宗教，但系咧我度亦都尊重你嘅宗教里边有你嘅真理，有你嘅信仰嘅根基。咁然后呢我哋以人嗰个基本嘅层面大家交往。 咁即係而家你所理解到啦，呢个合一运动啊，其实而家系咪其实罗马天主教推动㗎？ 我就记得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呢，咁佢就好大力咁样去推动嘅。咁亦都因为佢嘅生活嘅方式呢，咁佢喺佢嘅生活嘅过程当中呢系接触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民族嘅人。因为佢做外交官嘅，咁所以就变咗佢嗰个心胸咧就好阔嘅，咁所以佢就喺天主教里边特别推动呢样嘢。咁而家我哋喺世界各地咧，天主教都仍然系好努力咁样做，即系虽然咧呢、这个咁样嘅运动咧，其实都系唔系可以度度都可以做得到，咁但系我哋都仍然继续做嘅、 即系我觉得而家都系唔系一个完全好成功嘅一个运动，即系都系一个系推动紧嘅啫。 是啊是啊。 我哋个专业个问题喺边度呢？点解呢个运动唔能够推动得最好呢？ 因为当一个宗教嘅团体系挂住自己要建立自己嘅一啲教徒嘅团体啊，或者系纯粹坚持自己嘅信仰嘅真理啊嘅时候呢，就会产生以前提过嘅嗰个排他性排斥性。咁即系我嘅系真，于是呢你嗰个就系假。咁佢能唔能够用呢、这、一个从呢一个立场变成话我嘅系真，不过你嗰个呢我唔话你系假啊，你可以继续去寻找。 但唔能够话啲头先个好得意说话呢，我话真我唔能够话你系假，但唔能够话你系真喎。咁即系话真理呢其实系唔能够冲突嘅，即系呢个真理系即系真理只系一个，唔好可能冇用咗两个或者三个。 如果我哋讲緊一个宗教里面嘅真理呢，可能嗰个空间系阔好多嘅。 譬如一个要宗教里面有一个要信就有神去创造万物，或同一个唔信神创造万物，咁呢个好大冲突㗎喎。 基本上信嗰个创造唔信创造嗰个事实呢唔系咁重要嘅。最重要嘅系即系你能唔能够去珍惜生命，觉得你个生命本身系一种赏赐。即系呢个系你信创造嗰个事实所带嚟嘅一啲嘅态度。咁所以如果你唔相信个创造嘅事实，但系你有咁嘅态度嘅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即系话咧，你刚才讲话，即系信仰嗰、那个，就是相信嗰个对象咧，系咪真系有咁嘅历史事实咧？其实唔系好重要嘅。你就信去呢个内容嘅意义就够啦。 基本上我哋而家对圣经嘅睇法就话，圣经唔系喺度讲紧一个历史一件一件咁样事实嘅，咁而系一个智慧嚟嘅。 即系每一个嘅圣经里面讲嘅呢，虽然系事实里面咧，就系有冇真正发生过咧？即系话神系咪上帝，系咪六日做天地咧？唔重要， 肯定就唔系六日啦。一个日子一个概念咧， 是 就已经系我哋人嘅一种讲法啦。咁但系我哋人要讲唔系人嘅嘢嘅时候，冇办法，我哋一定要用人嘅说话啦。 咁即系六日唔系六日咁时候咧，即系话呢种嘅信念就令到你觉得就话作为一个系有信仰嘅人嘅时候咧，上次都讲咧。是做人的一个是价值的意义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的是根基来的。没有一个信心没有信的话呢，你说人的一个价值就不知道怎样去安顿了，是不是？所以过了刚才讲话这个合一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最后可能是一个是信仰和是价值的合一运动，是不是？ 基于大家譬如我们天主教相信所有人类都是天主创造的，所以就是天主的仔女的话呢，咁我哋冇理由对第二啲嘅兄弟姊妹呢，虽然佢冇咁样嘅信仰呢，我哋要采取一种敌对嘅态度，即係基于呢一种囉。 咁即係话呢个呢，其实又系多一个呢，系超乎咗一个只係个人嘅信仰问题，因为一个整体合一运动里面讲，就即係话系对为全人类本身嘅一个生命价值嘅意义里面呢，系做一个努力嚟嘅。 而家个世界越嚟越系跨国，越嚟越系大家可以沟通嘅时候呢，这个就越来是越需要的一种精神，大家彼此包容同埋彼此去寻找个最后嘅真理。 咁我諗呢，我哋就可以呢就理解到整个咁多宗教嘅信仰嘅问题啦。咁祈龙神会同我哋解释好好。或者我阵间我哋休息完之后呢，我最后一节里面呢探讨一个比较啲现实啲嘅问题。即係话呢係离开宗教之外嘅信仰呢，可唔可以再讲一啲系喺我哋嘅政治啊生活里面嘅信仰啊或者信心嘅问题。 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天主教香港教区神父及档案主任夏奇隆神父。 好，我哋翻嚟咧，系再继续我哋嘅即系对于信仰嘅讨论啦。奇隆啊，上两辑里边咧都讨论讲系个信仰就喺宗教问题，或者我换一个话题，或者作为我哋一个整个嘅对信仰探讨一个节目里边咧，系一啲嘅总结性嘅一个讨论。啊，譬如我哋如果唔讲即系信仰，唔讲喺宗教问题时候咧，我都开始讲啦。我哋喺呢个节目嘅一开头讲话，我有时对于譬如话对于自由啊、对人权啊、对政府啊、对人嘅信仰信心问题啦。虽然我英文用嘅同一字 faith， 但我谂我中文可能讲咧系我哋将信仰同信心嘅唔同。实际上的确系啦，我而家好多人我哋对于我哋嘅譬如政府冇晒信心，我对人性冇信心，对于我哋嘅前途冇信心。要讲用呢个角度嚟讲信心嘅时候咧，我哋点去理解或者点去再重新我建立我嘅信心呢？ 首先咧，个信心就会令到我哋觉得即系个别嘅事件咧，就唔应该影响我哋整个嘅视野嘅。即系亦都唔可以因为一场战争啊，或者一个咁样嘅凶杀案啊，或者一啲政府嘅措施啊，于是我哋就完全对人生、对社会、对团体冇晒信心。即系呢个唔应该系咁样，因为一个事件去令到我哋咁啦。不过呢个我觉得即系做人态度啫吓。咁但系如果信心嚟讲，由宗教信仰嗰度嚟讲，信心话。其实宗教信仰是很需要有信心的。咁所以是所有有信仰的人呢，其实是不断接受的一个信心的训练的。即是说他要对这个生命里面呢要抱着一种有信心的态度。咁当然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根基组成这个信心态度啦。咁但是即是信得可以信人啦，可以信社会啦，可以信人性啦。呢啲都系一个信仰里面嘅好根基嘅嘢嚟嘅。 但系刚才即系话咧，呢个对呢个人性啊、对社会啊、对政府里面所信心的话咧，其实已经系咪会已经涉及咗一个对于刚才上面讲嘢咧，喺比较上系积极乐观嘅态度啊？ 我相信有信仰嘅人通常都系比较乐观啲嘅，意思即系话佢唔系一个封闭嘅路嚟嘅，即系人生系一个有出路嘅一个处境嚟嘅。咁所以就应该系比较 咁即系话咁，如果系我讲对政府啊，我人生里边咧，系咪话宗教可以解决佢哋问题咧？ 如果用宗教去解决一啲政治问题咧，其实好危险， 系咪？ 因为历史上咧就屡屡咁发生，屡屡亦都显示出嚟系行唔通嘅。由一开手，君士坦丁咁佢要接受基督宗教咧嚟去作为佢统治罗马帝国。去维系佢罗马帝国嘅呢个做法咧，咁佢最后佢只系维持得到近100年，跟住就唔得啦， 系嘛， 系啦，咁然后喺中世纪嘅时候，亦都好多嘅政治嘅领袖咧，就想利用宗教嚟去稳固佢哋嘅统治能力，或者君权神授啊呢啲咁嘅理论啊嚟去巩固佢噶。但系其实咧，最后亦都历史上俾我哋睇到系行唔通嘅。法国大革命，所有都革晒呢命啦。咁如果今日嘅政治领袖或者政府想利用宗教嚟去建立人嘅信心咧，重建政治上嘅信心咧，应该系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咁即系呢个你仍都相信系，譬如话系政教咧，系应该系分开。耶稣话斋即系话系爱神归爱神，耶稣归耶稣，即系天父归天父，系咪？ 我又唔系咁谂法，我只系会觉得话政教系有别， 系， 但系咧就分唔开嘅，吓，即系话人佢系一个有信仰嘅人，呢、这个有信仰嘅人咧，佢其实系要喺社会上生活，系一个政治权力之下生活，咁所以佢唔可以话我眯埋自己。淨係做祈禱啊、宗教儀式啊，就唔去理個政治嘅，因為你所做嘅宗教儀式啊，都會喺政治嘅範圍裏面去做嘅。 咁即係話講翻轉頭就話，呢、这個信心信仰裏面咧，就其實唔係一個絕對個人嘅事情，即係話正正你講就係一個人咧。 是透过信仰里面，譬如宗教方面讲啦，就话俾你听，呢、这个唔系个人嘅事，唔系净系个人嘅生活问题，依个对于其他人嘅要关心嘅。所以呢个信仰推出嚟的话咧，系应其实有个系关心系社会文化嘅一个责任嚟噶。咁讲可以咁讲咧？ 嗯，我可以讲话应该系咁嘅。 吓吓吓 吓，即系应该有信仰嘅人咧，唔应该净系挂住自己嘅。 吓吓， 咁应该系有个团体嘅。 嗯，我讲翻冇信心问题啦。冇信心当然系同我哋人生大问题啦。冇信心啲人咧就会系悲观啲啦，净系顾自己啦。咁但其实我点样去重建信心咧？我点样重即系话？是不是一定透过宗教啊才能够有信心才能够可以是再重现呢？ 我觉得宗教可以有少少帮助。 是。 但是就不可以挨晒在宗教身上呢你去重建它的。 嗯。 例如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根本很多是非常之不健康的嘛。 嗯 嗯, 嗯。 啊个消费啊或者是那个浪费啊。咁呢啲可能都即係同个大自然个脱离啊。同埋嗰個城市生活本身，亦都係令到好多人變成咗一個好畸形嘅生活方式。咁而家再加埋一啲通訊科技啊，咁啊打機啊呢啲咁，咁啊變咗人去咗嗰個虛擬嘅世界裏面生活嘅話咧，咁呢種生活方式肯定就會令到人咧係減少佢好多對個現實裏面嘅其他人嘅信心。咁我谂基本上要从呢啲咁样嘅根基上去着手咯。咁但系宗教咧就可以从佢一个道德嘅一个权威嗰度咧，即、就、系、是、可以传达一啲信息，即系话我哋要改变呢个生活方式，我哋要从一个简朴嘅生活方式。 咁但呢个我咁多次都讲到一个好得意嘅问题，你觉得就话呢个信心咧，就我哋唔能够真系好似系理性嘅推动出嚟。喺信心或者信仰里边出现里边咧，你第一次里边同我讲咧，就系讲啲缘分问题。咁就譬如话亦都讲到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教会里边啊，圣灵一种嘅工作。咁但似乎睇到而家现实里边，刚才头先讲咁多，我哋现实里边一个几悲观嘅现象里边讲，咁点样先令到呢啲嘅缘分啊，或者圣灵嘅再次活动咧？即系点样？我哋譬如话嗱，我好相信喺梵蒂冈或者好多我哋喺平时我哋教会里边咧，都为此祈祷。咁但系似乎我哋呢个变好现象唔出现，我哋点样做咧？ 我又觉得唔需要咁悲观，咁就真系事实上喺世界上亦都好多好人好事，咁亦都好多默默咁耕耘嘅人嘅。咁呢啲人佢嘅力量咧，肯定就会慢慢会出现，唔会因为一两个嘅事件，因为传媒咁样渲染咧，就变咗啊覆天盖地啦。 但你头先讲紧系我哋而家嘅所谓嘅消费主义啊，我哋对于系即系自然嘅一种嘅大自然里边个一个灾难性嘅一种嘅利用啊，咁带到我人类的确系一个好就前所未有嘅危机咁噶嘛，危机里边可能就话。啱啱正正可能就对于刚才我一直讲嗰种嘅所谓对于属灵嗰种信仰啊，啲信心里边系冇咗噶。我信咗反而啲好事实上嘅好物质性嘅嘢，咁亦都可能讲到话你呢个都系一种信仰嚟啦吓。但呢个咁嘅时候咧睇到，就有时可能信仰咧，可能有啲叫好嘅信仰，有啲坏嘅信仰咁。所以一个好嘅信仰同个坏嘅信仰，佢我哋嘅冲突嘅时候咧，我点算咧？嗱，我哋上一节里边讲咧，就话我哋合一运动，我哋会接受不同宗教里边咧都一个好嘅信仰。不过佢里边咧，可能信仰内容可能唔同，但系而家喺我哋而家现世里边讲咧，就是、我哋呢个信仰咧，可能就一个譬如话系刚才讲嘅，你讲一个系属灵啲嘅，一个系正面嘅信仰，但另一啲系一个咧，就系、是、好似系已经系一个好堕落嘅，好一个啊为科技嘅，我哋嘅即系享乐嘅呢种嘅消费嘅信仰。咁、这、呢个信仰系都可以话叫信仰啦，系嘛，都系一个对于呢样嘢嘅信心啦。呢、这个矛盾点样去解决咧？ 如果从宗教嘅角度就话，人要回归。以自然啦，啊，同埋简朴啦，就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应该系纯真啲啦。咁即系呢个系宗教嘅劝喻啦。咁但系人听唔听咧？咁梗系另外一回事啦。 咁但系呢、这个当然呢个头先你讲个简朴里边咧，都讲咗好多，都几千年啦，系嘛？咁但系人系的确唔听话、啊。 不过有一度咧，可能因为我有信仰啦，所以对人类始终有种信心咧、 嗯， 觉得都系个波浪式嘅进展嘅、 嗯嗯嗯， 即系去到一个低谷咧，又会上翻去嘅、 嗯嗯。 即系譬如话，我哋都睇到宗教嘅现象啦、 嗯 啊，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话冇信仰，但慢慢亦都有好多人开始寻找信仰， 嗯嗯、 即系呢个咁嘅现象咧，系都波浪式嘅。 咁所以我哋去到低谷嘅时候，亦都唔会咁悲观。 即系话最后尾，我哋咁讲就话喺生命，我哋人生里边咧，系的确有一个有一层里边咧，系我哋系我哋嘅科学知识啊，我哋理性啊，系不能掂到嘅一个范畴。呢个范畴里边咧，可能就是人生最大嘅奥秘。呢、这个奥秘咧，透过我哋嘅科学，透过我哋理性，唔能够达到嘅。呢、这个达唔到就正正呢个地方咧，就系信仰信心嘅所在，系咪啊？ 我相信人类嘅一个其中啊好珍贵嘅一个能力就系呢种能力，即系识得去 追，系咪 啊？去追寻，去信。 所以咧就系、经过几次嘅讨论时候咧，我大家应该好清楚知道咧，就是、信仰同迷信咧系两码之事。你都唔好以为咧系迷信就系一个乜都唔理啊，或者系啲系即系啲系完全无毫无根据啊，系啲非理性嘅嘢。经过咗系呢几次同阿奇隆神父讨论之后咧，我知道咗信仰系一个对于人生，对于系我哋嘅生命咧，有好大好大嘅意义嘅。我哋系要唔能够绝对唔能够系轻视嘅，因为信仰其实我哋喺生命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位置嘅。再次多谢啦，夏奇隆神父，嘥咁多时间同我讨论呢个好重要嘅问题，多谢你 吓。好，多谢， 再见。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